云南那边最近有一个大行动，需要生面孔的短期卧底。上次为了抓陈玄，他跟郭林也算共事过，对他印象很深，所以特地打电话给沈军借人。结果沈军这边不肯放，磨了好几天了。黄静最后直接转了个关系，打给了郭林本人，大概说明了情况之后，问得很客气。 这个行动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是你是我的最佳人选，只要你答应，就算你们队长扣人，我也可以把你暂时借调过来，怎么样？考虑一下。 对于缉毒来说，云南的刑警是当之无愧的精英分子，能够进云南的缉毒队锻炼一下，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不过郭林的心里头还揣着另外一件事。 黄队，我想问一下，关于陈玄还有在逃的那个亲信，你们没有什么抓捕计划吗？ 已经在全境内通缉了，不过暂时还没有消息。这种逃窜惯犯不是很好抓捕，除非他自己出来，不然光靠我们搜捕，短时间大概不会有什么结果。 你说他是陈玄的亲信，你觉得为了给陈玄报仇，他会不会露面？ 黄静在那边没有立刻搭话，过了一会儿才开口。 机会很大。 好，那我答应你，去执行这个任务。 当天下午，在沈军的办公室里传出一声怒吼： 你小子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不准你过去。 沈军不让郭林过去云南那边理由很充分，在市区内缉毒跟在外境缉毒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情况要复杂得多。郭林还没有外部办案的经验，就算黄静那边承诺说行动过程中会尽力保证郭林的安全，依然是个太过冒险的任务。更何况郭林打的主意还是要去诱捕一个在逃的毒贩打手， 你不给我惹麻烦会憋死你是不是？我告诉你，就算你想找死，也只能死在我眼皮子底下，云南那边你想都别想。 郭林很识时务的从头到尾没有反驳一句话。沈军会这么着急上火把他拎到办公室骂，就说明黄静大概用了什么办法强行戒掉了。他现在骂归骂，已成定局的事儿，也不是沈军说不放就能阻止得了。不过沈军这通火气实在是发得很大，以至于后来所有人都在议论，这郭林刚回队上又怎么招惹炮仗队长了，又招惹来一顿轰。这里头第一个跑去找郭林问的就是耿伟，他倒是知道郭林被骂是为了去云南的事儿，可他也没弄懂为什么郭林这么积极要过去。 哎，你现在的情况还是少乱跑比较保险吧，云南的地界已经埋了无数阴魂了，你这是过去凑的哪个热闹？ 郭林本来没打算跟耿伟交底，只不过这个哥们实在是八卦的有些难缠，为了避免横生枝节，郭林权衡了一下，还是决定将麻烦减到最低，也就把所有事情都跟耿伟说了。 哦，所以你这次去云南不仅仅是为了配合那边的行动，还想诱捕陈玄犯罪团伙的那个漏网之鱼？ 嗯。 哎，那你打算怎么诱捕？ 耿伟这时候态度还算平静。 虽然你参与了陈玄的抓捕行动，但归根究底他被抓是云南警方的功劳，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黄队都好好的，你凭什么认为你出现就能把人调出来？ 我跟黄队商量过，先配合他完成计划行动，然后对外给出消息，我是导致陈玄落网的卧底警察。 这种事儿只要媒体稍加宣传就够了，一直以来卧底都特别容易拉仇恨，再加上他本身也不是云南警方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下手。耿伟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郭林，他终于明白为什么沈军会发这么一通脾气。 你真是嫌自己命太长了，怎么折腾怎么来。 已经快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耿伟心里清楚，郭林一旦做了决定的事儿，任凭谁说都没用。但是什么都不说，他心里又憋得慌。 哎，你有没有想过，你过去就算抓捕行动顺利，成功诱捕的几率也不高，而且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如果雷可人真的就是背后的人，乔家的身份根本撑不了多久，甚至很有可能已经曝光了。你这个险冒的根本就没有价值。 我知道。 这点郭林当然也考虑过了。 但是毕竟这是唯一有可能正视乔家身份是否安全的办法。就算只有一半的可能，我总是要去试一试的。 乔乔这边我不在的时候，就你来配合他。如果有需要，可以跟上级申请保护。这个是我之前准备好的申请书。 耿伟接过那份文件袋，厚厚一叠，详细记录了每次郭林和乔家见面的时间地点和乔家所提供的相关信息，甚至还有录音带。耿伟晃了一下那袋东西。 你准备的倒是挺充分啊。 难怪上次郭林面对沈军那么大的压力时也不肯说实话，他早就准备好了材料来证明乔家的身份。这些东西拿上法庭，就算不能完全为乔家脱罪，检察院也会酌情考虑着量刑。 对了，乔家还有个弟弟，你要帮我看着点。 操，你是真拿自己当人民保姆了，连人家弟弟都要管。 耿伟差点忍不住把文件袋扔到郭林身上，这哥们把人家所有事儿都考虑到了，就没考虑过自己真在云南出了问题，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少见的管郭林要了根烟，耿伟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点着烟抽了两口。 要不云南我跟你一起过去。 不行，你要留下帮我看着乔家，云南你去了也不能做什么。 大哥，你知不知道你这次行动到底有多危险？ 郭林的表情依然很平静。 做我们这一行的，有哪个任务是不危险的？我这次去本来就是正常的借调，正常情况下我就该去。 问题在于现在的情况根本不正常。 耿伟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解决了？非要这么冒险？ 越危险的办法就越有效率。 郭林和乔家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去云南这件事儿，郭林完全没给乔家透露口风，不过他还是想办法通知了他，因为有外派任务，所以会离京一段时间。乔家没多问，他也没多解释，他们彼此的身份依然不适合什么都交代清楚。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而是职责所在。只不过在这种档口，郭林突然要去外地，乔家隐隐也有些疑惑。他自己也在用其他方式打听雷克人之前的背景，但到底他活动范围不在北边，了解的人实在是不多。乔家又怕惊动李岩他们，所以还不敢问得太高调。好在现在道上的注意力都在驼子李身上，大家都有事可做，也没人往他这边凑合。乔家只能在心里求神拜佛，这人最好能躲到天边去，别让任何人找到。只要暴风的人发现了驼子里的行迹，他麻烦就大了。刘宇跟黑豹的对峙结果不出所有人意料，最终还是强猫去自首。这事儿也让不少人议论了一阵，不过知道乔家搅和在里头的不多，倒是因为黑豹丢了强猫这个还算有点能力的帮手，费雷的地位就理所当然地上升了不少。乔家有次无意中撞见他，是夜总会闹事，俨然已经今非昔比了。 乔哥，你说费雷会不会找你麻烦？ 劈鬼身边那几个小弟这两天经常跟乔家混在一起，乔家去找费雷的事儿，他们几个是知道的。现在眼看着费雷混得风生水起，不免有些担心乔家。不过这种事儿避也避不开，乔家从找上费雷就已经想到了后续的麻烦。 道上不就是你砍我，我砍你吗？除了找麻烦，大家还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吗？ 他咬着烟，两手一摊，抖着腿，无聊地看着电视剧。好不容易耗到下午，乔家心满意足地又混过一天。现在对他来说，没事儿就是好事儿，多挨一天，他都觉得浑身舒畅。不过还没走到家门口，他就感觉到周围的气场不对。这种不踏实的感觉，以前他也有过。不过那个会造成这种效果的人，道理上现在没空跟着他。